喂，大家好啊，欢迎收听南风窗啊，我哋系澳纽广东道呢个频道澳南风窗，今日咧系2014年6月26号啊，大家好，我系爆石。 我系简岳夫。 大家好，我系暴龙哥。 喂，暴龙哥，欢迎你啊，又翻嚟南风窗啊，即系。简洛夫，我哋今日咧，阿思华唔喺我哋当中，佢翻去香港啊，咁所以咧，今日我哋可以三个麻甩佬啊，尽情去讲我哋即系想讲嘅嘢。梗唔系话之前平时阿思华控制住我哋讲咩咧，冇咁嘅意思。只不过今即系未试过有三唔系我哋上次都系三个男人一齐。咁今次咧，系我谂我哋摆埋 radio 嘅节目咧，今次系将会系第三个。即係我諗，希望都俾多啲意見我哋啦。即係因為我哋喺澳洲嘅呢邊嘅朋友，我哋唔係即係有太多人去認識即係澳紐廣東道呢樣嘢。但係即係我諗，經過 My Radio 呢個嘅好大，會俾咗好大個發展空間俾我哋啊！即係會多咗好多唔同嘅即係人去收聽，無論係唔單止淨係澳洲啊，即係香港啊，我諗遠至加拿大啊、美國都會好多人會。即係聽到我哋嘅聲音，咁希望大家去多啲 share 啦，同埋去同身邊嘅人去講。喂，咁啊，簡洛夫啊，即係依個禮拜咧，對我哋澳紐廣東道嚟講有一個好開心嘅事喎，你知唔知咩事？ 咩事咧？唔知喎、 啊。唔知咁啊，因為咧，我哋即係南風窗就係 so far 啦，我哋開咗台咁即係唔夠7个月啦，係嘛？有冇7个月啊？ 差唔多咯。 系啦，有7个月，咁开咗7个月咧，咁一路以嚟都系南风窗呢个节目，咁但系咧，今个礼拜开始我哋多咗个新节目，叫做澳洲路边社，咁咧如果大家知道咧，如果你有睇 My Radio 嘅时候咧，我哋其中一个主持阿世聪咧就上咗去英文踩场度，咁佢今翻翻嚟澳洲啦，咁佢而家开咗个节目叫澳洲路边社，咁一个非常之有水准嘅一个节目，因为佢已经喺 SB 即系以前 SBS 做咗好多年电台，咁佢一个好资深嘅即系传媒人啦，我可以咁讲。咁佢同埋 Eric 啦，同埋 Ivy 咧，即系由今个礼拜开始咧已经录咗第一集，咁亦都系可以系透过我哋嘅网站度听到啦。咁我哋嘅网站讲一次俾大家听啦，系 www.anzcanton.com， 咁 Canton 係 Canton， 總共嚟講就係 www.anzcanton.com。咁你上去嘅時候咧，就會見到我哋有個新節目叫澳洲路邊社，啱啱新鮮滾熱辣，琴日就上咗架嘅。咁大家有興趣咧，真係去聽一聽。咁希望第時 My Radio 都可以將依個節目咧擺埋落去 My Radio 度，咁大家都可以即係收聽我哋即係第二個主打節目啦。即係咁希望咧，遲啲喺未來嘅日子裏面咧，我哋即係依個群組可以即係做多啲唔同嘅節目咧嘅類型嘅節目咧，去俾大家聽啦。咁我知道咧，簡洛夫你對軍事好有興趣喎，係咪會搞個軍事嘅節目咧？ 我就知少少啦，不過都要揾一個客檔先做得到嘅。 阿暴龍哥，暴龍哥會唔會參與多一個啊？ 參與軍事啊，軍事我中學會睇多啲咧。咁而家就好耐唔跟開啦，就。好多都唔知啦，好多 系嘛，唔紧要。 你有冇有参加民兵啊？ 我大学同中学都有参加过军训嘅，咁系咯，大陆学生一定要会参加嘅呢啲军训，即系好简单嗰啲嘢咯。咁我就我有啲同学系真系开过枪嘅，即系去军营啊、开枪啊呢啲都有嘅，但系我自己就冇咯。 哦，咁我哋迟啲有机会。 系咪去志愿噶？阿暴龙哥，系咪你要定话学校一定要你去参加噶？ 唔係單係學校咯，係整個政策要求咯，係政策層面嘅要求嘅，大學生、中學生都要嘅， 係咯。哦 ，OK， 喂， 係學校要求嘅，係整個可以講係共產黨要求咯。 咦，咁我諗香港第時嚇都會有依樣嘢噶咯喎。 咁之前咪有過啲咩？都有啲香港嘅學生翻大陸參加啲軍事活動。动嘅体验啩，好似就类似军训咯。 哦，我相信。 暴龙哥，你咪你嗰啲所谓军训咧，系咪真系即系纯粹嘅两个礼拜啊啲咁样嘅咋？即系你话系直头系入编入个预备役嘅。 咁又冇咁正规。咁中学嗰阵时系一个礼拜，然后上到大学咧系4个礼拜。 我觉得要睇唔同学校，有时长短时间系有唔同啲嘅。有啲咧就要去到军营，咁有啲系有军事嘅人员嚟到学校，就系完全唔上堂，就系专门就系军训。 喂，你有冇听过香港以前咧？即系未回归之前咧，香港有个叫做皇家香港义勇军团嘅。 呢个我就唔知，呢个 未听过。 未听过，你都未听过。 我以前就系参加童军啫 ，that's it， 冇做过任何嘢。 哦，义勇军都未听过。呢、這个即系呢个三年零八个月嗰时候咧，即系日本侵略香港嗰时候咧，义勇军团曾经协助过防守香港噶嘛。 哦，未听过，真系。 我未听过。 未听过。真系未听过。 我一个八几年嗰时候我做过嘅。 咦喂，可以讲下喎、啊。 即係真係係軍，即係軍訓嚟嘅。不過嗰時我就嗰時冇機會，唔係打仗嘅。嗰時去反偷渡，派咗去邊界反偷渡。即係我哋嗰啲其實係即係業餘軍人咯，叫做後備軍人咯，所謂。 我都有幾個朋友咧，就喺澳洲，但係都做 reserve 嘅，即係 reserve army。咁佢自己就係、是做唔係摸骨，佢自己佢就係做physiotherapist 嘅嚟嘅。咁咧，咁佢就即係佢平時有時星期六、星期日都要去派去其他地方度有 duty 嘅。 做咩 duty 啊？ 咪要做support 咯，即係佢因為佢身為即係物理治療師，佢要去幫佢幫手啊嘛。佢睇骨嘅同埋， 即係唔使揸槍嘅。 好似都要有嗰类训练嘅，咁有机会可能我搵佢过嚟同你讲下 都好啊。 OK， 喂，大家即系我谂南风枪今集咧，虽然系三个麻甩佬啦，咁三个麻甩佬都不如讲下波啦，因为依排最 hit 嘅都系世界杯啦，系咪？大家有冇睇世界杯啊？ 睇咗几场直播，然后之后都系睇精华咯。 即系我谂大家喺香港嘅听众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即系澳洲咧，就其实咧喺澳洲睇世界杯好惨啊，因为我哋呢啲时差实在即系都真系好惨啊！每次每场波都系两点钟开始，朝头早两点钟，跟住最尾个场咧就系八点钟咁样，因为而家分组赛啊嘛，即系八点钟先有得睇。咁但系八点钟你都翻咗工啦，咁所以咧夜又冇得睇，早又冇得睇，所以咧次次都要睇转播咁样。 香港都系咁啦，香港争我两个钟啫嘛，佢哋都系好夜噶。 咁四点钟好过我哋两点啊嘛，一定。 系啊， 四点钟大夜啲系。 咁但系咧，讲真，今次嚟讲咧，有样嘢要赞嘅，因为咧，即系我谂好耐以，我谂我嚟咗澳洲16年啦，咁我睇咗三四届世界杯啦。今次世界杯咧，我唔知点解澳洲好叻，即系竟然喺 SBS 我哋嘅电视台里边咧，佢差唔多播晒所有节目，所有场数啊！即系以前咧就即系播啲唔播啲嘅，但系咧今届咧竟然播晒。我知道香港咧即系无线嗰啲即系免费电视都系播几场嘅啫。 啊，唔系你知唔知点解？因为其实足球喺澳洲就唔係一個最流行嘅運動嚟嘅，佢哋就係籃球啊嗰啲咧就比較癲啲嘅，足球佢哋都唔算係好熱門嘅運動。 喺澳洲咁耐咧，即係其實好似頭先阿簡洛夫咁講，波咧其實踢即係 soccer 咧，其實真係唔 hit 嘅。依度咧即係好似上個禮拜咁啫嘛，上個禮拜咧其實一樣好大嘅事就係咧，我哋有 State of Origin， 就係、是我哋嘅紐省對昆省。咁樣即係我哋紐省咧，就連上即係已經連續八年咧係冇贏過昆省噶。State of Origin 即係欖球啊。咁咧係每兩個州喺度對壘，每年都有一次，即係每年有三場嘅，即係三盤兩勝咁樣。邊個贏咗咧？即係邊個贏咗就威威噶啦咁樣。咁對上嗰八年咧都係紐省贏。今年對上嗰八年都係昆省贏，昆士蘭省贏。今次咧真係即係紐省贏咗啦。咁跟住咧，哇！即係開心到暈，呢冇人睇世界盃乜滯。 你本身有冇睇欖球啊？ 我嚟咗幾年，跟住睇下就識睇咯。即係話興趣係不大，因為實在太刺激啦。你見到幾廿個大隻佬喺度，即係撞嚟撞去咁樣，真係唔係好啱我口味。 我嚟咗咁多年，我都融入唔到呢度嗰啲體育運動啊！即係佢哋稱嗰啲欖球啊、cricket 啊嗰啲，我都係唔中意睇，我都係中意睇翻足球嘅。 我都系睇翻足球咋， 即系点？个原因就系、是、都正常嘅，因为澳洲咧足球唔叻啊嘛。澳洲叻咩？澳洲叻网球， 以前啦，叻網球， 而家都唔得啦，叻網球。 嗰陣時奧運叻咩叻叻游水，係咯，咪 cricket 咯，即係板球咯，即係邊香港邊個人睇板球啊？你話好似棒球咁，但係仲換過棒球，每即係但係咧依度唔知點解就係好多人好中意睇依樣嘢，咁同埋咧電視成日都播，咁但係。即係對依班，即係對我哋依班香港嚟嘅移民咧，就真係慘不忍睹。即係以前睇慣波嘅時候，你嚟到依度英超又冇得睇，即係其他聯賽更加冇可能啦。咁做到而家，即係世界盃啦，啊，終於有得睇啦，咁樣都開心嘅。即係起碼做翻件好事。但我聽講咧，今屆係最後一屆啦，因為咧之後咧應該會係澳洲嘅，即係播世界盃就將會俾咗即係收費電視啦。又 不過澳洲嚟講咧，其實咧佢啲。啲運動咧，其實都好，即係點啊？即係佢每一樣運動都叫 OK 嘅，以用個人口比例嚟講樣。 哦，係啊，即係以咁少人嚟講咧，算唔錯啦。咁但係咧，即係今即係我諗，好似連續今次係第三屆澳洲入世界盃啊。咁所以咧，對澳洲人嚟講咧，都依然咧，即係我哋入咗一個即係必死組啦，即係。對荷蘭啊，對西班牙，對智利，即係你一聽啲隊，你就知道澳洲基本上冇機會啦。但係澳洲好嘢喎，澳洲即係我諗依個係咪佢哋嘅特別嘅國依、這個國家嘅依、這個好愛國精神咧？真係咧，佢竟然咧場場都話澳洲係有機會贏嘅喎，跟住場場去吹去，跟住咧最好笑就係、是、我最記得其實係即係澳洲有一場對荷蘭，你有冇睇啊？你哋 我有睇啊， 係啦，澳洲對荷蘭。系啊，3-2咁样，哇！跟住第二日个报纸卖咩？个报纸就话，哇！真系我哋好 输得靓啊！ 系啊，输得即系赢个人啊！即系我哋威威啊咁样，即系跟住咧好搞笑。你开电视，即系最记得噶啦。你开个电视台咧，即系你基本上24小时咧，有20个小时都系播紧嗰场波嘅。即係播緊嗰場，即係跟住咧係咁播翻啲入球啊，不斷咁重温咁樣嘅，即係幾驚你唔記得咁樣。但係即係我諗呢樣嘢係澳洲特別嘅地方。 喂，咁啊，你有睇網球即係奧運嗰啲咧，有澳洲選手出場嗰啲咧，佢又係咁播噶啦，嗰度成日咁碌落去噶，即係佢又會唔播其他嗰啲。 你係嚟咗澳洲幾耐話？ 我三年啫，所以講好多嘢都未係要感受咯，係啊， 係嘛？ 特別係當地嘅運動，我都係。間中有睇下咯，係咯，同埋咧，我住嘅地方又冇咩電視嘅，咁所以講就係咯，我都係喺電腦上睇。 哦，咁你對你嚟咗之後，你冇話支持啊澳洲隊咁啊？ 你講足球啊，即係世界盃足球啊，定係、 啊、世界盃足球啊？你 我有睇，我入戲院睇添、 啊， 我入戲院睇，入戲院睇澳洲第一場踢咯，系咯，但系都唔系好多人，都可能有百，有冇都冇100人，但系都几激情嘅，大家都 系嘛， 好啦，系啊，系我入戏院睇，我落 event 睇啦嘛，系咯，系 唔系澳洲人咧好投入噶，如果佢即系佢 但系澳洲其实都踢得几好，真系可以讲系输系输得几精彩嘅，即使系输。 佢今次係即係，其實澳洲嚟去咧，即係對上嗰三屆咧，都係即係依靠一啲即係升級球員去撐住嘅。咁今年咧，其實咧係有其中有好大部分都係年輕嘅球員啊，即係去撐住呢隊波。咁所以即係點講啊？對澳洲嚟講咧，今次世界盃都係即係。可以話係青訓啦，為到將會嚟緊嘅亞洲杯去備戰啊！即係預咗輸啦，其實大家都咁，只不過係即係輸都輸得好好睇咁樣，但係最尾都係0分收場啦。你簡洛夫，你嚟咗澳洲咁耐，你而家即係譬如話澳洲隊入世即係打世界盃，你會唔會撐澳洲，定係都係撐其他隊？ 哦，咁我都會撐佢嘅，不過實在就即係冇乜寄望嘅。个实力系争啲噶嘛？ 我都想问翻，其实好似譬如话啦，譬如我哋我同你啦，移民咗嚟澳洲，即系都一段好长嘅时间啦。你其实譬如话你睇啲咁嘅体育节目啊，无论系世界杯又好啊，或者奥运又好啊，即系譬如中国选手啊，嗱澳洲选手啊，你自己有冇话特别话中国上场嘅时候，你特别有一种即系点讲激动感觉啊，或者系澳洲入嚟嗰阵时，即系澳洲选手比赛或者赢咗奖牌，你会特别兴奋咁样啊？ 以前咧就对中国啊都有啲。即係啲感覺嘅，而家都冇乜嘅，點解？ 係嘛？ 係啊。 咁但係澳洲咧？ 係澳洲愛到。 唔係澳洲有嘅，嗰個初嘅時候我睇網球咧，嗰陣時即係我啱嚟嗰時啲網球都仲 OK 嘅，嗰陣時嚇，即係仲有阿 Hewitt 啊嗰啲嗰班嘅，啊同埋阿 Rafa 嗰啲咧，佢哋都攞過啲 Grand Slam 嗰啲咧，嗰陣時都有，即係我睇嘅時候都個心都想佢贏噶嘛。 系啦，即系会兴奋。你即系譬如澳洲对美国嘅时候，即系或者系对啲美国选手，或者譬如其他唔同国家选手嘅时候，你都希望澳洲赢啊嘛，系嘛？即系我都近排咧，唔知点解，即系对上一次嘅奥运会咧，我自己都系即系譬如澳洲选手嘅时候咧，我就想佢赢咁样。但系咧中国咁选手嗰阵时咧，我又冇所谓。哦，系咩又赢啦咩？即系慢慢地都真系融入咗澳洲呢个社会。我而家都可以讲。 唔係，都可能你嘅身份認同嘅問題咯，即係嚇，即係呢個可能有關係嘅。 咁如果你睇翻香港嘅運動員唱嗰陣時咧，又同或者嚟自中國大陸嘅運動員入唱，感覺係咪又唔同啲咧？ 哦，唔係喎，即係譬如我記得香港嗰陣時咪單車咪贏嘅。啊，都威威噶，都開心噶喎。但係譬如即係特別香港啦，我諗始終我都睇翻自己一個香港人嘅時候咧，即係香港嘅選手贏嘢，咁梗係開，我會覺得我自己係開心過澳洲選手咁樣。 唔係，我諗有，我就覺得可能有兩原因嘅。第一原因就可能你香港嘅運動不嬲都唔係好強啊嘛。咁你如果有啲可以去到國際水準嘅，或者係贏到獎嘅，即係你都覺得啊，即係。高興啊！同埋第二樣，我覺得就係或者香港嗰啲運動員咧，佢要去練到，或者佢要嘥咁多精神時間去訓練呢樣嘢，佢犧牲好大。即係唔同其他，我反而覺得譬如你中國嗰啲運動員，你根本有國家照顧嘅，即係你全職去做嘅嗰啲，你得到好成績，我覺得唔係好即係咁值得去鼓舞嘅。但係如果你翻嚟香港嗰啲，我覺得譬如你做香港運動員，你真係冇乜前途啊嘛，即係喺錢嘅上面啊。 系， 咁你反而如果即系佢可以牺牲咁多嘢去攞个成绩咧，我觉得系即系系值得去，即系觉得值得开心啊！如果佢攞到个奖，同埋你譬如中国嗰啲运动员咧，即系你成名或者攞到第一嗰啲咧，咁啊嗰啲梗系好啦。不如二线嗰啲，觉得好，我觉得好惨噶。 我记得好似有新闻话佢哋即系 卖奖牌咯， 系咯，要卖奖牌，跟住要做其他唔同嘅嘢咁样。 系啊，系咯，即系我觉得咁，即系佢 之后就会系咯，就会完全可能国家又唔会照顾啊，或者点啊，可能佢之前有伤过或者点，生活上有啲唔方便，可能国家都未必真系连得完奖牌就完。 哦，咁 同埋好多造假咧，即系嗰啲又要约，即系乒乓波啲试过啦，你都听过啦。 好似羽毛球试过一次啊嘛，对马来西亚。 羽毛球有，乒乓波都有啦，即系你要即系做赛果造假啲，就你踢波足球呢又系啦，入边嗰啲职业足球啦，系嘛？ 但系咧讲真嗱，即系我而家唔系话喺度踩中国啊成咁样，只不过咧即系澳洲咧都有佢自己问题嘅。近排咧我哋有即系不断有唔同嘅体育选手咧都出咗好多唔同嘅绯闻，都系咧需吸毒。點講啊？嗰、那個有個專遊千五米嘅Hackett 咧，就發現即係吸毒咗好耐啦，即係成個人唔同曬樣啦。咁之前有一個即係所以又係游水嘅，又係即係需吸毒咁樣咯。好啦，咁今日我哋講完即係講下世界盃啦，咁不如都講下依排比較 hit 嘅話題啦，係咪？咁即係第一樣嘢好明顯係622啦。喂，簡立夫，你有冇投票啊？ 冇啊，海外唔投到啊嘛。 系嘛？喂，唔系、哦，我听阿世聪讲佢投到票、哦。 佢系用用一啲蛊惑嘅方法啫，系咪？ 咦？喂，咁即系点啊？喂，我都 嗱唔系嗱，即系我尝试过都系个网站咧，海外嘅 IP 咧系去唔到嘅，系。但系咧，其实咧，我即系话佢呢个投票有漏洞。如果我想投系投到嘅，如果有个 VPN， 我咪可以有香港个 VPN 咪得咯，或者用香港嘅 proxy server， 或者我用嗰啲软件，我扮我个 IP 喺香港嘅就得噶啦。不过我冇咁做。 其實咧，嗱，各位聽眾，其實咧，我哋依度三位嘅主持咧，都係 I T 人嚟嘅，即係其實我哋都知道有啲咩方法可以投到票嘅，但係我聽翻，即係我咁樣睇嘅時候，哇！咁其實我只要翻牆我就可以投到票嘅時候， 唔係翻牆問題，其實佢個想法只係 check 你本身登入去佢個網站嗰度咧，佢你要睇佢 check 你個 IP 來源啫嘛。如果你 IP 唔係喺香港 ，IP 佢全部唔俾你投啫嘛。 咁我只要用我只要扮我 IP 喺香港咪得咯。 係啊，好簡單嘅啫 我就话喂，咁嘅话，咁其实都好多漏洞喎、 哦。唔系，同埋佢话佢要有翻一个曲去翻你嗰个手机噶嘛，香港手机号码噶嘛。 咁 你好简单啫， 我朋友吓， 系咯， 借个手机电话俾我，咁咪得咯。同埋香港，我都听到香港嗰啲即系 prepaid 卡系唔需要登记嘅。 系啊，你用嗰啲 number 咧，跟住你香港一个朋友，然后讲翻个曲俾你听，咁你咪可以喺度入咯。 系嗱，我戴定头盔先啦。我咧就其实我唔反对大家去投票嘅，我支持大家去投票嘅，即系去发声。咁但系咧，即系都要其实要俾大家知道呢个事实。虽然系哇，而家个人数好似好多咁样，差几万咁样，系咪差几万啊？ 仲系。 系咯，差幾萬咁樣，但係即係其實當中有即係可以係隱藏住好多嘅漏洞嘅，但係只不過係我哋點樣可以揸住依個數字，點樣去即係用依個數字唔好嘥咗依個咁大嘅一個 resources 咯。 唔係佢初係好驚唔夠人投啊嘛，唔夠人數啊嘛，係咪啊？ 佢 其實我覺得佢而家應該係驚人數好多啊。 而家人數少啊，驚人數少；人數多啊，驚人數多。 人數多會質疑你啲嗰啲嗰個。準確性啊嘛，你整咗300万、400万出嚟投票嘅，你系咪假啦？变咗， 即系我都唔想泼佢冷水。即系譬如622投票，咁你6月20号就 open 个投票，跟住咧又唔系6月22号完，系6月29号完咁样。我想讲咧，即系呢啲嘢最紧要一鼓作气，即系你成扎人50万同一日咁样去投，咁咪好好睇睇咯，系咪先？ 唔系，我觉得搞呢个投票咧，首先个电子公投，佢已经知道系有个漏洞。二来咧，你仲又 extend 嗰、那个、那个期，搞到好儿戏咁样，变咗你就系唔系咁好啦。你一系搞到正，所以我不嬲都觉得系最好就系你系辞职五居公投， 系 咯，呢个就冇得假，同埋咧政府又唔可以赖，唔可以赖，即系而家个政府你佢就算话我根本就唔承认你几多70万啊、80万啊、100万咁样，我都系嘛，即系你个方法系有漏洞啊嘛。二来佢如果我係對家，我直頭我唔係阻止你投添啊！我直頭揾啲五毛啊，係咁幫你投到你去300万、400万嘅，咁你仲唔係你仲有公信力係咪？投到你好多人去投，即係用啲假嘅投票。 唉，但係總之即係而家個情況就係咁啦，即係佢哋會而家6月26号啦，咁大家仲有3日去投啦。咁只一個係個情況就係咧，而家就好似即係點樣咧？而家中間呢段時間即係。人數係不斷咁上升啊，咁但係即係譬如嗰度氣場已經冇咗啊，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去睇港文版嘅時候，依排被洗版嘅就係講梁振英個女即係想自殺咁樣，跟住就話梁振英飛咗去咧，佢即刻去探佢咁樣，已經冇咗，好似冇咗即係622公投呢樣嘢，即係已經唔係再係好主要嘅新聞啦。我咁相信，我諗6月29号亦都會即係6月28啦，都會大家都會吹雞，咁6月29号會再吹行啲嘅，咁但係即係而家好似依幾日咁樣，好似好奇怪咁樣對我嚟講。 唔係，我覺得而家好似突然間呢兩個禮拜好多嘢發生咁樣，其實係我覺得要盡第一波咯。 你諗下聽日咧，即係譬如我哋今日係6月26号啦，聽日6月27号咧就即係東北又嚟啦，即係東北嗰個發展，即係依個又係另一件事啦。即係其實香港咧呢啲嘢係好講時機嘅，即係你 miss 咗個時機咧，就會蝕咗道氣噶啦。呢啲嘢要真係要主辦單位真係要好醒目咯。咁阿暴龍哥，你身為即係你唔係香港人啦，咁但係你自己有冇衝動想參與一下咁樣？ 有㗎，因為我哋冇機會㗎嘛。咁雖然講可能佢嘅冇法律效應啦，但係咁都係一個表達民意嘅方式嘅。咁我哋喺大陸嘅話，連嗰個渠道都冇咯。甚至連好基本嘅民調啊嗰啲都冇咯，所以講如果我可以投票嘅話，我一定會去投咯。 你自己有冇鼓勵下你啲朋友去投啊？ 咁又冇喎，咁又冇太多。你講我係，因為我認識嗰啲朋友咧，大部分都喺呢邊噶嘛，咁唔喺香港啊嘛，所以講就係咯。 哦，就 OK。 我自己都是在即系我 Facebook 啊，即系 share 下啲相啊，叫大家诶出下声啦咁样。但系俾我嘅反应就系，我会觉得系喂依排即系每个人好似哇，即系投完票之后好似哇，即系去为民主即系献出咗生命咁样啦，已经即系希望依样嘢大家真系去俾多啲心机，同埋真系去知道依件事唔系净系去投嗰票就话做咗你自己要做嘅嘢，而真系迟啲如果有机会真系。去有更大的要需要大家去企出嚟要行动的时候，大家真的去参与，不是70万的空票，而是70万的人即是企起身去行出来，七一就是来了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去把握这个机会去上街去用你的脚去投票啦。 我觉得一样东西就是最重要，就是不要将这个变成一个投票，现在好像将那个投票的焦点，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在投票那里，重点是你有什么后续行动，你投票是想为什么先，是吧，投票是说要那个落实那个普选那样东西嘛，所以即是后面那样东西重要，如果你觉得他投了票就做了你要做的事就大祸咯。 是啊， 即是如果投票这个不是一个重点来的。啲人好似覺得話咗，啲人以為去咗投票就完咗噶啦呢件事。 咪咯，咁希望啦，希望真係七一大家真係出嚟啦。好啦，咁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，咁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見面。